第53集，这是好事儿。许苏表示自己虽已不是军汉的行政主管，但一定尽力促成。随后蒋玄透露自己也在准备司法考试，许苏毛遂自荐要帮他复习，两人约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第二次约会的内容就算是提前定下了。回家的路上经过书店，许苏买了几本思考相关的书籍，都是给蒋玄捎带的。一阵子没见着傅云宪，也没自对方那得了一点信息，许苏一直没机会提警律合作的事情。而对于傅大律师突然翻脸的行为，他也不太介意，谁还不是有谁没谁都一样。种种迹象表明他的生活即将步入正轨，他一边处理傅玉志交代他的助理工作，一边与蒋玄见着面，帮着他解决了几起邻里纠纷，两人的友谊可谓是突飞猛进。许苏再见傅云宪仍是在工作场合，傅云宪身边跟着的不是文俊，而是许林。万源案刚刚经历了一次庭前会议，唐一川步步紧逼，形势不容乐观。傅玉志让许苏发起一个小型会议，其实就是向经验丰富的自家大哥取取经，找找案子的辩护点。傅云宪简单地听傅玉志介绍了情况，自己不出意见，反倒让许林阐述他的观点。许苏一惊，以往傅云宪跟人谈案子，哪儿轮得到助理插嘴？许林未示谦逊，推脱了几句才站起身，挨个向傅云宪、傅玉志与另外在场的两位万元聘请的律师点头致意，然后说： 我只是抛砖引玉，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几位前辈指正。 这个看似单纯清秀、与世无争的大学生话一出口，竟立马切中了此案的要害之处。他的提议十分干脆，就是弃帅保车，将案子推在姚觉民身上，将赔血摘出来。 姚觉民的万元股权仅占30%，身为大股东的他眼下出事，难保别的股东不会趁机抢班夺权。我们律师的本职工作不仅仅是在法庭上为当事人辩护，而是想当事人之所想，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许林将轻皎皎且水灵灵的目光投向了傅云宪，问 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老师这个称呼过于亲近，许苏又是一惊，赶忙扭头去看傅云宪。傅云宪压根没注意到他的目光，冲许林微微一点头， 说下去。 行贿罪定罪不易，主要是行贿与受贿的双方多为口头约定，当面交易不易留下切实证据，而且在是否存在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这点上也很有辩护空间。 许林踱了几步，以平静的目光环视在座所有老资历的律师，瞧来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很是自信笃定。 我的提议是，对于事实较清楚、证据较确凿且数额不大的行贿金额，由裴雪主动交代，力求自首情节从轻处罚；而对于其他指控，则坚决翻供，否认共同行贿的事实，尽量避免实行。这样一来，作为姚觉民的直系亲属兼公司高层，坐稳一把手的位置不难。偌大一个万元集团的控制权就不会旁落，这肯定是他们夫妻俩最想看到的结果。 这个思路倒是挺新鲜，许苏听得很认真，其他几位律师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时地挑一挑眉，眸光闪烁，好似对这位年轻的助理很是赞赏。唯独傅云宪却是微微蹙眉，瞧不出是喜是恶，只是淡声问道： 对于裴雪是否构成行贿共犯，你打算怎么辩护？ 我收集了不少与这次万元案同类的影响力案件，比如盛玉案中廖氏姐弟被指控共同行贿，由于证据难以互相印证，最后的生效判决是共同行贿罪，不予认定。 许林举一反三，连着说了好几个能够以类比说服法官的类似案件，又笑着说： 当然，具体案子具体分析，我也只是随口一说。 许林的这几句话令许苏吃惊不已， 这些都是傅云宪曾经经办或者参与的案子。他原以为这世上独独属他最了解傅云宪，没想到这个许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怕是连傅云宪的生辰八字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这些经典案例我如数家珍。 许林转头对傅云宪笑了笑，谄媚也谄媚的不留痕迹，又说回到案子本身。 所谓认罪态度良好，就是交钱嘛，让傅律劝劝裴总积极缴纳罚金，咱们争取判二缓二。 这件案子没你讲的那么简单，但这个思路没错。 傅云宪显然对许林很满意，终于露出肯定的微笑。他挥手让许苏他们这些助理出去，留下傅玉志与另外两名律师继续商议案情。许苏与许林退出傅云宪的办公室，合门而去，与他同往刑事部的律助办公室，没话找话，有茬搭茬。许苏不愿意承认，却不得不佩服。 你还挺厉害的，不像刚毕业的学生。 许林不接话，却回头，嘴角古怪的勾起，以一种不乏恶意的目光打量着许苏，像蛇类盯着青蛙，那眼神看得许苏汗毛直立，浑身不自在。正是午餐时间，不时有别的律助从他们身边经过，每当此时，许林便收起这种怪异的眼神，冲人打声招呼或者点头微笑。他依旧好看谦卑又温驯，令每一个人如沐春风，直到办公室区域里只剩他们两个。许林站定，对许苏微微一笑，说： 做婊子还立牌坊，我就服你一个。成天浑浑噩噩，狐假虎威，资源比谁都好，起点比谁都高，自己把自己惯成了个废物。上回在胡四爷的地方，我看见你了，你约一个红裙长发的女孩子，我也看见你了。 许林面含淡淡的微笑，他皮相出众，声音动听，每个字听着都很悦耳，每个字听着也都很扎人。他说： 我都看见了。 许苏不禁皱眉： 你跟踪我？ 许林摇头，不屑地努了努嘴： 跟着老师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可没你这么废。 许苏头一回发现这类眉眼，这般轮廓的脸，看着竟是那么欠扁。他盘算着，计较着，自己一拳头挥出去得捅出多大的篓子。军汉所的许主管确实是睚眦必报的主，可上回跟庞胜男干了一架，没捞着一点实质性的好处，反而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平白便宜了看戏的人。许苏感觉这样忒不划算。见许林又打算走人，又见艾达与他那几个小姐妹自不远处晃荡过来，许苏哎了一声，留住许林的脚步。